零的晚秋，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。蓦然又回首，是坚强的笑容，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。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，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。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。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，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，相逢也只是在梦中。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？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。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，你走后冷冷的清秋，相逢也只是在梦中。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，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。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说爱我到永久。看着你远走，让泪往心里流，为了你已付出我所有。